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4章大脑封闭术第94集。 他又跪在了地上，脸埋在手心里，脑子生疼，好像有人要把他从脑壳中抽出去一样。 起来， 斯内普厉声说， 起来，你没有做，没有努力，你让我看到了你所害怕的记忆，等于在给我武器。 哈利站了起来，心脏砰砰狂跳，好像真的刚看到塞德里克死在墓地里一样。斯内普看上去比平常更苍白，更愤怒，尽管远不如哈利愤怒。 我努力了， 他咬着牙说， 我叫你丢开感情， 是吗？我现在觉得很难做到， 哈利吼道。 那你就很容易被黑魔王利用， 斯内普残酷地说， 把心事写在脸上的傻瓜们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沉溺在悲伤的回忆中，让自己那么容易受刺激。一句话，软弱的人，他们在他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，他要侵入你的思想，易如反掌。波特， 我不软弱。 哈利低声说，他怒火中烧，觉得自己马上就有可能揍斯内普了。 那就证明一下，控制自己， 斯内普训斥道， 克制你的怒气，管好你的大脑，我们再来，准备，舍身取念。 他看着弗农一副把信箱钉死，100个兽魂怪从湖上朝他飘来。他和维斯莱先生在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上疾行，离走廊尽头的黑门越来越近。哈利以为要进去，但维斯莱先生把他领向左边，走下石阶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 他又扑倒在斯内普办公室的地上，伤疤针扎一般的痛，但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却是欢喜的。他撑起身子，看到斯内普手举魔杖瞪着他。这次斯内普好像没等哈利反抗就撤除了咒语。 怎么回事，波特？ 他盯着哈利问。 我看见，我相信， 哈利喘着气说， 我刚刚意识到。 意识到什么？ 斯内普厉声问。哈利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揉着额头，还在回味那一刻令人目眩的顿悟。他几个月来经常梦见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，尽头有一扇上锁的门，但从未意识到它是个真实的地方。现在在回忆中看到，他发现那就是他和维斯莱先生8月12日赶往审判室时经过的那条走廊，他通向神秘事务司。维斯莱先生就是在那儿被伏地魔的蛇咬伤的。他抬头望着斯内普。 神秘事务司里有什么？ 你说什么？ 斯内普轻声问。哈利快意地看到他有些慌张。 我说，神秘事务司里有什么，先生？ 哈利说。 你为什么问这个？ 斯内普缓缓地问。 因为， 哈利紧盯着斯内普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 我看到的那条走廊，我几个月来一直梦见它，我刚刚意识到，它通向神秘事务司。我想，伏地魔渴望得到那…… 我叫你别说黑魔王的名字！ 他们怒目相向。哈利的伤疤又灼痛起来，但他没管他。斯内普似乎有些紧张，说话时却努力装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样子。 神秘事务司里有许多东西，波特，没有几样是你搞得懂的，而且每一样都不关你的事。我说清楚了吗？ 清楚了。 哈利说，还在揉着伤疤，他越来越疼了。 我希望你星期三同一时间过来，我们继续练习。 好的。 哈利说，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斯内普的办公室去找罗恩与赫敏。 你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排除一切情感，使你的头脑变得空而平静，明白吗？ 明白。 哈利说，但他几乎没有听。 小心，波特，我会知道你有没有练习。 是。 哈利小声说，他把书包甩到肩上，快步朝门口走去。开门时，他回头看了看斯内普，他正背对着哈利，用魔杖把他的思想从冥想盆里挑出来，小心地放回脑子里。哈利没再说话就离开了，他轻轻带上门，伤疤还在突突地痛着。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罗恩与赫敏，两人正在赶乌姆里奇新布置的一堆作业，其他学生几乎全是五年级的，也都坐在点着灯的桌前，鼻子凑近书本，羽毛笔在刷刷地狂写。树框窗子外的天色越来越黑，唯一的声音就是平斯女士的鞋子发出的哒哒轻响。她在过道里威胁地来回巡视，把呼吸喷到碰她那些宝贝图书的人的脖子上。哈利有点哆嗦，伤疤还在痛着，他觉得有点发烧。在罗恩·赫敏对面坐下时，他在窗户中照见了自己，脸色十分苍白，伤疤似乎比平常更显眼了。 怎么样？ 赫敏小声问，然后露出担心的表情。 你没事吧，哈利？ 没事，我不知道。 哈利烦躁地说，痛得皱了皱眉。 告诉你们，我刚发现了一件事。 他讲了刚才看到和推想的那件事。 你是说？ 罗恩小声说。平斯女士走了过去，带着哒哒的轻响。 那些武器，神秘人要找的东西，藏在魔法部，应该是在神秘事务司。 哈利悄声道：“ 你爸爸带我去审判室受审时，看到过那扇门，跟他被蛇钥匙看守的门，就是同一扇。” 赫敏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：“啊， 当然了。” 他说：“ 什么当然了？” 罗恩不耐烦地问：“ 罗恩。”想想吧，斯多吉波德魔企图闯入魔法部的一扇门，一定就是那扇，这不像是巧合。 为什么斯多吉要闯进去呢？他不是我们这边的吗？ 我不知道。 赫敏承认道。 是有点奇怪。 神秘事务司里到底有什么呢？ 哈利问罗恩。 你爸爸提过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他们管在那儿工作的人叫不可言说者。 罗恩皱眉道：“ 因为好像没人知道他们在那儿干什么。那种地方会有武器，是可够怪的。”“ 一点也不怪，合情合理。” 赫敏说：“ 我想那是魔法部开发的什么绝密玩意。”哈利，你真的没事吗？ 这时，哈利正用两手搓着额头，像是要熨平他。 没事。 他放下手，双手在颤抖。 这是要点，我不太喜欢那道封闭术。 脑子一次次的受到袭击，我想谁都会发虚的。 赫敏同情地说：“ 我们回公共休息室去吧，那儿会舒服一点。” 但公共休息室里闹哄哄的挤满了人。弗雷德和乔治在演示消化店的最新产品。 无头马！ 乔治吆喝道。弗雷德对观看的学生 挥舞着一顶饰有粉红色羽毛的尖帽子。 两个加龙一顶，诸位请看弗雷德。 弗雷德笑嘻嘻地把帽子套到头上，一刹那间他显得呆头呆脑，然后帽子和头一起消失了。几个女生尖叫起来，其他人哄堂大笑。 脱帽！ 乔治喊道。弗雷德的手在肩膀上方的空间摸索了一阵子，他的头重新出现了，粉红色羽毛的帽子被摘了下来。 那帽子是怎么做到的？ 赫敏也从作业上分了神，仔细观察着弗雷德和乔治。 显然是一种隐形咒，但把隐形区域扩大到施了魔法的物体之外倒是蛮聪明的。不过我想这魔法不会持续太久。 哈利没有回答，他还是不舒服。 我明天再做吧。 他低声说，把刚从书包里拿出来的课本又塞了回去。 记在你的家庭作业计划簿上。 赫敏建议道。 这样你就不会忘了。 哈利和罗恩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他从书包里掏出计划簿，小心地打开了它。 不要说以后做，你这个二流货！ 本子斥责道。哈利草草记下乌姆里奇的作业，赫敏满意地笑了。 我去睡觉了。 哈利把作业计划簿塞进了书包，心想一有机会就把它丢到火里去。他穿过公共休息室，躲开想给他戴无头帽的乔治，走到通往男生宿舍的安静凉爽的石楼梯上。他感觉很难受，就像梦见蛇的那天夜里一样，但他想也许躺一会儿就好了。他打开宿舍的门，刚往里走了一步，脑袋就像被切开似的疼了起来。他不知道身在何处，站着还是躺着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。疯狂的笑声在他耳中回响，他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兴高采烈，欣喜若狂，得意忘形，一件大大的好事发生了。 哈利，哈利！ 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，疯狂的笑声中插入一声疼痛的叫喊。快乐渐渐消失，但笑声还在持续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那疯狂的笑声是从他自己嘴里发出来的。他一意识到这点，笑声就消失了。哈利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，瞪着天花板，额头的伤疤可怕地跳动着。罗恩俯身看着他，看上去很担心。 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 哈利喘着气坐了起来。 他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神秘人，有一件好事发生了。 哈利嘟哝道，他像梦见维斯莱先生被蛇咬之后那样浑身发抖，非常难受。 他一直盼望的事情， 像在格兰芬多对更衣室那次一样，这些话仿佛是一个陌生人用哈利的嘴说出来的，但他知道这是实情。他深深地呼吸，不让自己吐在罗恩身上。他很庆幸迪安和西莫不在场。 赫敏让我来看看你。 罗恩低声说，一边把哈利拉了起来。 他说你这会儿抵抗力很弱，斯内普刚折腾过你的脑子，但我想长远看会有用的，是吧？ 罗恩怀疑地看看哈利，把他扶到床边。哈利没信心地点点头，瘫靠在枕头上，因为晚上摔的那些跤而浑身疼痛，他的伤疤仍像针扎般的疼。他不禁怀疑，第一次学习的大脑封闭术不仅没有加强他的抵抗力，反而将其削弱了。同时他怀着极大的恐惧揣测着，究竟是什么事让伏地魔感觉到了14年来从没有过的开心。